八列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八列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舍不异空，空不异舍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不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漏数亦无漏数尽，无苦即灭道，无得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八列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依八列波罗蜜多故。第二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八列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敌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八列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话。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